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66集《算卦》二。正想着，罗雪燕和罗坛自里头走了出来。罗坛手中拿了一个小篮子，上头正是一大把红绳连着的荷包，笑眯眯地说道： 小表妹早，咱们去挂红绳，你怎么落在后面了？ 罗雪燕也开口道： 方才听闻里头禅师有大师讲经，想叫你也来听一听的，回头却见你在后面，也不知做什么耽搁了这么久，眼下还要去听一听吗？ 沈妙方才听了那道士一通话，脑子混乱得出奇，哪里还有心思听什么和尚讲经，就摇了摇头说道：不去了。 那咱们先去挂红绳吧。 罗坛倒是很兴奋，拉着沈妙就往前走。罗雪燕之前路过的禅室中，老和尚敲着木鱼的动作一顿，小和尚问道： 师父，已经过晌午了，师父不是说就来，到底还来不来啊？ 观真大师从打坐的蒲团上站起身来，摇头道： 不来了。 不来？ 小和尚一愣： 为什么？ 他遇到了别的人。 为什么遇到了别的人就不来了？师父不是特意在这里等着他的吗？若是不来，这些日子的等待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无妨。 观真大师双手合十： 他遇到的也是有缘人，这就是因果。 沈妙和罗坛出了外头，来到了那棵结缘树下。结缘树本身是一棵巨大的桂花树，生得极为粗壮，不过如今却几乎看不清楚树枝和树杈了，全都被树上的红线挂着的荷包所覆盖了。罗琳和沈秋到底还是没来，毕竟这是给女子用的。罗坛捞了一把红绳递给沈妙说道： 小表妹在荷包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完了往树上一扔，要是挂上了，就说明月老听见了你的祈祷，会给你安排好姻缘的。 说罢又往沈妙手中塞了一大把红绳道： 那小表妹多拿一些，拿得越多一起扔上去，能挂到的可能才越大。 沈妙有些漠然地看着罗坛兴致勃勃地把剩余的荷包全部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不过女儿家大约都是很信这个的，能讨个好彩头为什么不行呢？罗雪燕也道： 悄悄写一些扔上去，别怕。 沈妙有些挑剔地看着一篮子红绳，罢了，磨不过罗坛和罗雪燕，只得自己挑了一根，在那一个荷包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罗坛见状就道： 小表妹，你拿的太少了，这一根怎么也扔不上去的，再多拿几个，这些都足够了。 罗雪燕也说： 娇娇，一个不够的。 沈妙觉得她一个都不想扔，况且这会儿心里还反复想着道士的话，如何还有别的心思干这事儿呢？也就随随便便的一扔。 哎呀，一根绝对挂不上的，你还是在……哎，怎么挂上了？ 罗坛惊讶地叫道。罗雪燕也惊讶极了，一般来说红绳越多，扔上去挂住树枝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根的话带不住啊，是怎么也丢不上去的，谁知道沈妙这随手一扔竟然就这么挂了上去。不仅如此，还是一根高枝，挂得稳稳当当，只怕风吹雨打都不会掉下来。 小表妹，你也太有福气了吧。 罗坛一把抓住沈妙的胳膊激动道： 哎，你看你看，那树枝可高了，说明小表妹你要嫁的那位一定是人中龙凤，树枝挂得又稳，说明这桩姻缘十拿九稳，好得很。 福气话谁不爱听呢？罗雪燕的面上也笑开了花说道： 娇娇这扔得不错，我还说要是你挂不上，我就想法子帮你挂上。 但是这树枝周围还有许多枝杈呀。 罗坛摸着下巴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这些枝杈的方向 若是像小表妹的荷包这头身，就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小表妹不止一桩姻缘。小姑，这是好事，一家有女百家求啊，未来的妹夫日后可有的磨。 罗坦嘻嘻哈哈的胡说八道。沈妙心中却想起之前的道士古古怪怪的一句，眼底发青，桃花之难，不由得心中也七七八八的，难道真的被说中了？又在心底将自己暗暗鄙夷了一番，如今连只桃花树叶都没有看到一片，哪里来的桃花之难了？也就是罗坛胡说八道，自己还就当了真了。这一日过得分外快，罗坛后来也挂了不少自己的红绳上去，又拜了佛，上了香，捐了一些香火，用过寺庙里的斋菜才回去。等回到沈宅，天色已经傍晚，众人又都累了一天，早早的就各自休息了。沈妙心中却反复想着白日里那道士说的话，命里有劫，贵人相助，那贵人是谁呢？替他求了两支签，或者说替他求了重生一世机会的人又是谁呢？他前身的亲人在他死之前几乎都消失殆尽了，沈妙想着，就算他死了之后，只怕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又有谁会如此手眼通天，有这样的本事，又有这样的交情，偏偏为他求来了这一世的重生？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人呢？沈妙忽而又想起了什么，唤道：“从阳。”屋中霎时间多了一个黑衣人。沈妙扶额，只觉得谢景贤的暗卫神出鬼没，难免连主子也会被吓一跳。他道：“今日之事，道士和我说的话，不准告诉谢景贤。若是你告诉谢锦行，我就说你非礼。”从阳愣住了，沈妙继续威胁：“记住了，定京城每日有无数人操心于乱七八糟的小事，姑娘家操心嫁人婚娶，年轻人操心考取功名，年老者衰，年幼者稚，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有人谋的是蝇头小利，有人博的是万贯家财，还有人押上身家性命，放眼的却是天下。明其皇室中，随着文惠帝身体一日差过一日，底下的皇子们也越发的蠢蠢欲动。周王一派狂妄，李王一派动作也不小，原以为老九是个安分的，结果就出了沈家和秦国一事，算来算去，竟是太子最为示弱了。文惠帝叹了口气，眉宇间也是笼罩了一层衰败之气。大约是病得久了，气色变得极为不好，平日在金銮殿上发火也不过是强撑出来的模样，毕竟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的人不在少数，倘若他一倒，朝中大乱，只怕就会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年轻时候，皇子们尚且幼小，不觉得有什么，但年纪大了，便惊觉养的不是儿子，而是一群狼。如今幼狼长大了，有些事情就变得无法控制了。 太子最近身子如何？ 文惠帝问身边的苏公公。苏公公连忙回声应道：“ 昨儿个皇后娘娘见了太子妃，太子妃言太子病情有所好转，太医也说调养些时日会更好。” 文惠帝摇头说道：“ 太子的身子倒是个问题。”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